都是可以通过法院的执行厅来进行执行的。 嗯，所以并不是说呢给他判刑了，他服役去了啊，服刑去了啊，所以呢这个他欠的债就一笔勾销了，不是这样的。只要他有偿还的这种可能，那法院就是要求他随时要还的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呢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民间哈，你借了他钱，他借你钱，最后呢他实际真的是没有偿还能力，那这笔钱就永远不还了吗？ 不是的，这个还是不是的。我说了，您的这个债所谓的债权必须要经过仲裁机关或者是法院，或者是仲裁机关是裁决是吧？法院是判决或者是调解书的调解，那么必须要形成一个法律文书，并且已经申请法院执行，之后，哎，这个才是永远有效的。如果说你的案件，你的这个债权啊，所谓的啊，你没有行使过权利，只是一个合同形式存在， 嗯， 对吧？那当然了，如果你的这个债权的行使期过了诉讼期间的话，或者过了诉讼时效的话，你当然就丧失债权了，丧失这种胜诉权了。 嗯， 就是我的意思说，必须要经过法院或者仲裁机关的审理，出了结果，并且向人民法院的执行厅申请强制执行之后，才是永远有效的。只要他有这个可供执行的财产，就可以执行。 嗯。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况，他借你钱以后哈，由于什么破产啦或者怎么样，他确实没有偿还能力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法院啊等等一些部门对他强制执行的一些做法也无能为力。没钱呢，我拿什么还呢？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需要考虑，因为您也没有说清楚这个债务人到底是公司还是个人。 嗯， 其实如果是公司的话，咱们传统上理解为啊，既然是公司，如果公司没有钱了，那我作为股东什么我就不用还了吧，是吧？ 嗯， 那我永远都放着去吧，是吧？反正公司也没有钱了。实际不是这样的。 嗯， 因为随着这个咱们国这加大这样一个执行力度吧，因为也知道很多人的话为了这种逃避债务， 嗯， 第一，如果股东出资不实的话，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公司不是这个注册资本放开了吧？ 嗯， 尤其是放开了之后啊，说我可以注1000万，我可以注1亿，没人管你，你可以注。但是问题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公司出现债务的时候，这个注册资本才有作用。 哦， 就是如果说你在注册的时候只是一个概念，让别人看了以后觉得公司 好像你有实力， 好像很有实力，是吧？我注了1亿呢，那个时候你可能觉得很轻松，你就注了，没人管你，工商局不会卡你的。但是等你公司欠了债之后，要管你了。为什么？人家债权人可以说股东在出资范围内要承担责任。如果您不能证明您是出了出资，等你公司欠了债之后要管你了。为什么？人家债权人可以说股东在出资范围内要承担责任。如果您不能证明您是出了出资1亿，比如说就是你一个股东，你说你注册资本1000万，1亿是吧？如果你不能证明你出资1亿，因为问题就出在现在我们不走这种验资了，对不对？ 嗯， 你要能证明说你往企业投了1亿进去啊，或者是投了1000万进去啊，证明不了的话，你要在这个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公司的债务，这个账务，咱们的账簿是吧？完全是处在你这个作为个这个自然人股东的控制。说白了，咱们这里面有些账的话，可能是为了规避什么责任，对不对？有可能不是像那种完全的财务上的这样的健全，那么有可能你提供的将来要进行司法审计的话，你如果说不能提供完整账簿的话，你作为股东要承担责任，说明你股东在利用公司滥用权利。 嗯，这是公司啊。 对，公司。 那如果是个人呢？ 如果是个人的话，那这就纯粹是个人财产吧，包括夫妻的共同财产。当然前提是说此笔债务是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情况下啊，这个配偶的这共同财产除了他的个人财产之外是吧，因为两个人也要分嘛是吧，之外这一半的财产都是可以进行执行活动的。 嗯， 另外的话，如果发现有转移财产的行为的话，那么可以这个向这个公安机关举报，那举报他这个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 嗯， 这样一个情况，追究刑事责任。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哈，比如说这个债务，它是证明是夫妻 啊，共同欠上的、欠下的啊，当然这个夫妻共同来还，这是没得说的，是这意思啊？ 对，是的，是的。 像前些时候，我对一些报道啊，比如说，当成一些特别好的品德再去宣传啊，比如说负债子还呐、啊，或者怎么这样的。但是其实这个债呢，是他父亲欠下的，那作为他的儿子，有这个责任去帮他父亲来还债吗？ 首先。没有负债子还这么一说， 没有， 哎，没有，这个只是传统上，咱们好像是 这种品德， 在对对对，在美德上觉得说，既然是我们家庭整个的成员是吧，欠的债务，我们觉得还应该还上好吧，就是只这么去认为，但是在法律上说没有负债子还一说，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债务人有遗产的话，您儿子，比如说孩子作为继承人，如果你要继承此笔遗产的话。那么需要在继承范围内承担债务，有这样一个细节，除非你拒绝继承或者不继承所有任何东西，那可以，你可以这债务和你是完全切割的关系，但如果你继承的话，那么就欠来了， 就有责任了， 对，就有责任了， 好的，这个二毛不知道我们回答的正确与否啊，实际上您这个问题呢，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了，但是，哎呀，真的是挺遗憾的哈，你说这个，借完了钱啊，然后这个钱呢收不回来，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也确实麻烦，而且这个人呢说，我愿意哈承担。出钱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这就更麻烦了。 这种话没有用。 哎呦，真是麻烦。关键就是说，那你就是你死猪不怕热水烫嘛，说爱怎么怎么样，反正我就是没钱。你愿意判我刑判我刑，你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我都可以承担。我就是不花钱，我没有钱。 就是感觉一种说 辞、啊。你要真是碰见这种事儿，可真是麻烦了。好的，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好，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安居快讯，好多都是跟这个法律沾边的哈，咱们借此呢来梳理一下。先看借岳准父的名来买房，那么女友呢分手以后房没有了，有些人呢为了 安居快讯。 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安居快讯，好多都是跟这个法律沾边的哈，咱们借此呢来梳理一下。先看借岳准父的名来买房，那么女友呢分手以后房没有了，有些人呢为了规避政策啊，对于借名买房跃跃欲试，殊不知呢借名买房风险非常大啊，不仅的亲戚朋友成了仇人，房子也有可能拿不回来。那记者呢昨天从法院也获悉到啊，说该院呢审结了一宗涉及借名买房的案件，那当事人呢李某为了利率和契税优惠借准岳父的名字来买房，谁知道赔了夫人又折了兵。所以这种做法真的是不值得提倡啊！ 对，这个该案件吧，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涉及啊。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本案中啊，这个借名人呐、啊，如果他不能证明借名买房的事实，就是说他进行了实际的出资，那么他就无法主张该房屋的所有权吧？这个问题，如果他必须前提是他能证明我是实际的出资人，哎。对方只是一个借名的一个人是吧，一个名义的持有人房屋的，这是第一，他必须要证明。如果说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便是他能证明说我是实际的出资人，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签订的借名买所谓的形成的一个借名合同啊，如果是为了规避什么呢，比如说咱们为了申请经适房经济适用房 一些政策、啊、 带有一些政策性的或者是法律规定的一些好处的一些东西福利的东西为了获得这些东西，或者为了规避一些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或者说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的，那么借名合同是无效的。这种除非说我刚才说的，如果不是是一种合法行为的话，就是不违背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借名合同才有效，才有效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保护。 好，那实际上这个呢是属于后者哈，估计呢他是为了避开比如说像利率啊、契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 优惠，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这种利率税吧、契税吧，它不是这种咱们说的为了什么经适房或者为了一些国家法律规定的一些福利政策、对吧，好，它不是，对， 其实他如果要是去找人的话，应该说他还是可以房子收回来的，您的意思是 如果他能证明他是实际的出资人，这个名义的登记人呢，他只是一个行使，只是作为一个名义持有人吧，房屋的持有人，他要需要去证明，这个也是很麻烦的。 对，那比如说要证明实际出资人，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吗？ 比如说双方有建名买房协议， 协议， 包括书面的，包括口头的，有证人证言。因为像此种交易的话必定是大额的交易是吧，那么你应该有相关的人员可能要知道这个消息是吧，最好是能有这个证人证言。还有呢，你实际的出资事实，就这个钱都是从你实际出资人走的交到了那个卖方人的手中是吧，无论你转账或者什么形式，你能证明，如果不能证明就很麻烦。 是的，麻烦。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婚前房产的情况呢有哪几种啊，这个离婚婚前房产如何处理，是关于夫妻婚前的房产，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分割，这个问题需要呢是具体的实际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婚前房产的情况有哪几种哈，那么离婚婚前房产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呢咱们可以比较广啊，咱们就可以聚焦在比如说这个房子呢可能是男方婚前就已经有这个房子，那么后来结婚以后这个房子是算房产的情况有哪几种哈，那么离婚婚前房产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呢咱们可以比较广啊，咱们就可以聚焦在比如说这个房子呢可能是男方婚前就已经有这个房子，那么后来结婚以后这个房子是算夫妻共同财产吗，还是只算男方的。 周老师，其实实际这样啊，就是该这个信息吧，它体现的是啥呢，强调的是婚前的这个房产的情况。 对， 就是强调的是婚前购买房产，那么婚后如何认定的问题，实际是一个大的这样的概念。我呢给总结一下啊，这个简要的咱们说一下这个问题。 好，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是呢一方出资买房并且登记在出资人的名下，这个都是婚前啊，咱们大前提 都是婚前、 对，不涉及婚后的问题，因为本案中材料中都是涉及婚前的问题是吧，这个所以说咱们强调的是婚前的购买行为啊，如果出资人购买的登记在出资人的名下，无疑房产是属于出资人个人所有，那么婚后将来离婚分割的话也是属于他个人，不作为财产分进行处分或者进行分割。第二种情况是呢一方出资买房写对方的名字，那就是说不是写出资人的名字，写对方的名字，可能就是对方将来的配偶吧，是吧， 对， 当时还不是配偶呢，可能是朋友的关系嘛。那么如果写对方的名字一般呢就视为呢是一种赠与，但此种赠与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应该说是带有附条件的赠与，如果咱们进一步去理解的话，这个赠与的分类中啊应该是一种附条件的，附什么条件呢，附结婚的条件，因为他既然我赠给你肯定是有目的的对吧， 对， 咱们现实 说我不能无缘无故的， 不可能是没有目的的，对，所以说这四种情况呢就会理解为是附条件赠与，是为了结婚的需要，如果不结婚的话这个房产可以完全追回来。对，这就是这。 那如果是结婚了但是离婚了这个房子怎么分呢， 那如果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是吧，那么这个房子因为登记的是女方的名字，应该是视为对女方的个人的赠与，除非双方另外有协议，约定说虽说我登记是您的名字啊，但是咱俩是共有这房子，或者有相关的协议，或者是哪怕你有很多的录音证据能证明说你们当时只是以对方作为登记人存在对吧，实际是你们双方持有这个房子所有权，那也可以，但是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就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因为你前提是你赠给人家的。 好，所以 对，然后呢第三种情况呢是啊一方出资写双方的名字啊，这个咱们都不用解释了，那就属于共同财产对吧，因为写双方的名字嘛，这个还有呢是双方出资写双方的名字，这个也比较简单，既然是双方出资双方的名字那就还是双方的财产吧是吧，可能是按分共有 如果没有具体约定的话，那就是共同共有，是吧？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是第五种情况了啊，是双方出资写一方的名字。其实此种情况啊，其实它里面就包含了一种情况，写一方的名字，其实就包含了是什么呢？我们上面的第二种情况说的是一方出资写另一方的名字， 嗯， 其实就包含了这个含义，是吧？如果一方出资写自己名字，不用说了，是吧？给自己的，这个也是包含一种带有附条件赠与性质的，属于你给对方的财产。第六种情况是呢，涉及父母的问题啊，在婚前，就是一方父母出资，登记在出资人子女的名下，这个也比较简单，那就视为对自己子女的赠与。 嗯， 但如果说一方出资登记在对方的名下，那么我们也视为一种附条件赠与，因为绝对不是说无条件的赠与行为。 嗯 嗯。那么第八种呢，还有呢，双方父母出资登记在双方的名下，那这个也是比较简单，那就属于双方按份共有。第九种是呢，双方父母出资登记在一方的名下，一般情况下说还是视为一种什么呢，一种那个出资的是按份共有状态。但是父母如果明确的表示是赠给某一方的，那么就或者说双方或者当事人双方另外有约定，那么就从其约定。 嗯， 这是九种情况。 好的，哎呀，真的是特别复杂哈。不管怎么样，大家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不要感情用事哈，很多方面要考虑周全一些。比如像二毛呢，又发来了微信啊，他说：“你看讲解得很明白啊，特别感谢，尤其是这个。”律师很专业啊，他说你看甲方呢是我的直系亲属，奋斗了一辈子，钱呢却扔给了别人，很麻烦很上火的一件事情啊，确实是1500万呐、啊、这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啊，看看怎么来挽救一下。 是的，对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啊，就是老人呢将房产赠予了外甥女儿，那么儿媳孙女儿起诉要继承。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啊，父母的财产一般都会留给子女啊，不过呢在镇江啊，有一个老人在去世之前却立下了遗嘱，把自己的房产全部赠给了外甥女儿。老人的做法呢令家人十分的不满，一家人呢是对簿公堂。这个可以这么做吗？ 对，该案件呢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遗嘱，因为它涉及了一个遗嘱的问题。 嗯， 或者更具体的说是遗赠，遗嘱里面的遗赠， 遗赠 也对，遗赠行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遗赠的效力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这个遗赠，那么遗赠呢，这个它是指啊，被继承人通过遗嘱的方式，将其遗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赠与国家、社会或者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这是一个法律概念啊。其实我们通俗讲的就是说被继承人不用说了，就是遗产的所有权人，是吧，将自己的部分或者全部的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是其他，前提是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这行为吧，这样的一个法律行为就是一个遗赠行为。 那比我多一句啊，比如他这外甥女儿是属于法定的继承人吗？ 一定是法定继承人之外的，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是配偶、父母、子女。 配偶、父母、子女。 对对，第二顺位都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嗯。所以根本就搭不上边儿， 对对对，搭不上边的，对，肯定是之外的。所以说它属于一个遗赠行为， 遗赠行为， 对对，但是它是通过遗嘱的形式来体现。 嗯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遗赠的效力问题，因为这里面案件中您看到了，老人的亲属是不认可的， 嗯， 对吧？不认可，他们要主张权利，必然会涉及一个问题，主张老人的遗嘱行为无效。 嗯。 或者说处分有瑕疵，对吧？这个可能要他们要主张的。那么我现在想提示的就是说，关于这个遗嘱的效力的问题，那么他遗嘱的一个有效的遗嘱吧，他应该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方面是，被继承人在立遗嘱的时候啊，他需要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人。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在写遗嘱之前呢，建议到3家以上的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就是对自己的思维能力、语言、行为能力，都是还有这手反应等等的吧，做一个这样的检查，开具一个证明，再写遗嘱， 在一周之内吧，写一个遗嘱，这样的话就基本上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 嗯，正常健康的， 同时最好是在写遗嘱的时候呢有一个视频， 嗯， 即便是你不走公证不走见证啊，所谓的，因为有的时候可以走，我查就是说可以走公证处的公证，也可以走律师见证，如果你不走的话，我是指个人情况下是吧，你也可以呢再做一个视频是吧，在你写的这个过程也同时能看出你的反应各方面是吧， 主要是表现这个遗嘱的真实性，啊， 对表现自己的行为能力也没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遗嘱需意思表示真实自愿合法，这个被继承人需对财产享有处分权利，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材料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写的遗嘱中的财产房产你要有房产证对吧，完全的，这个所有权人不是和其他人共有的，你不能把人家的部分给处分等等的吧，这些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需要写遗嘱的时候啊，受遗赠人呢需要没有死亡，这个比较特殊，就是说接受该遗嘱的都是受遗赠方吧， 嗯， 他不能在这个所谓的咱们这个写遗嘱的这个人老人去世前他就去世了， 是他一定要健在， 对他要健在， 嗯， 死的时候需要健在才可以， 嗯， 就三个要件吧。 好的好的，所以他必须要符合才可以哈，如果人家都符合的话呢，你作为直系亲属去阻挠或者怎么样的话，可能估计也没戏啊。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张树贵律师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那么最后还是祝大家这个十一黄金周快乐。 中秋国庆年年有，今年福利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且听本档介绍。 家住东城区的王女士说，刚听到羊奶粉的价格就已经很心动了，后来再听到有精药是免费送，那就完全不纠结，果断打电话订购了。还有大兴区的刘先生说，本来就是想试试看的，没想到还真的送了一枚金钥匙，老婆开心的不得了。 没错，这就是享购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福利政策。 嗯， 羊奶粉的价格一降到底，厂商零售价258元一盒的瑞林金钻配方羊奶粉，之前的直供价是99元一盒。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六盒就多送一盒，等于说花594元就999足金金钥匙免费赠送。 嗯， 也难怪这两天4007106108的电话会这么的火爆呢。 其实也能理解啊，对于天天喝羊奶的老会员来说啊，羊奶粉的价格打折是最实在的优惠政策了。而对于新朋友来说，大家都明白现在市面上一克黄金都要200-300块钱了，但是今天的活动当中，订购三个月的羊奶粉不仅可以送半个月的羊奶量，同时还要再送您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不瞒大家，我们办公室的好多主持人都订购了，准备过节送人呢。 是的，看到尾号是0912的一位卢先生订购了6套，说家里边亲戚多啊，每次过节回家呢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嗯， 今天听说买羊奶粉就送金钥匙钥匙再合适不过了。 嗯， 还有0927的李阿姨说，家里边还有2盒瑞林羊奶粉呢，听说今天送999金钥匙，那就再订购3套，送的金钥匙几个孩子一人一个，应该拿得出手吧。 嗯，您放心啊，肯定拿得出手。这枚金钥匙啊是由999足金打造的，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设计的好运连连字样，还有四个爱心，分别是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寓意，而且每个金钥匙啊都有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和精美的首饰礼盒，以及吉祥喜气的红绳挂件。 嗯， 送孩子呢寓意着聪明智慧，送父母寓意着健康平安，送朋友寓意着财富吉祥。总之过节送人都是高档大气上档次了。 嗯， 不过提醒各位，活动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了，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瑞林金钻配方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也不需要花到直供价格99，现在订购六盒多送一盒，花到每盒只要84块钱，而且还有一枚999足金钥匙免费赠送。留下30秒钟让您拨打热线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